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色，他递了个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咱们中国有句古训叫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要是有人批评您，这您肯定不爱听，不过这古训交给您了，虽然不好听不爱听，可是多听批评对您没坏处。尤其是这些文学家，自古文人写文章，这都是一家之言，一个人的见识有限，那写出来的东西就难免有不当的地方，由此诞生了文学批评家。明末清初就出了一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，他就是金圣叹，就连《西厢记》《水浒传》这样的名著也逃不过他的一张嘴。甚至有人说，您要是不了解金圣叹，就看不懂《水浒》，看不懂《西厢》。左批《水浒》，右改《西厢》，提笔删减，腰斩名著，文坛怪才。他是热血喷薄的奇男子，言论大胆，被视为著书荼毒天下人。带着一腔忧愤，满腹不平，他让后人大开眼界，打破思想牢笼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歪才金圣叹上集。要成为文学批评家，首先一点，您自己得是一个文学家，其次您才有资格去批评人家的文章。不过呢，文学批评家这重点又落在批评二字上，出来一部小说，您要是一个劲儿的夸，说好话，这几乎人人都会，不用您捧臭脚。关键是您得给这小说挑毛病，而且还挑得合情合理，挑得有深度。从古至今，这直言批评的人都不招人待见，更何况您天天顶着一个批评家的帽子到处挑毛病呢？明朝就出了一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，这个人名叫金圣叹，圣人的圣，叹气的叹。为什么叫这名字呢？据说这里头还有一个传说故事。明朝万历年间，在苏州城里住着一个姓金的私塾先生，这金先生的夫人这时候正是身怀六甲，能吃能睡。金先生成天盼望着能抱上大胖小子。这天傍晚，这金夫人吃过晚饭，禁不住瞌睡连连，早早的就躺下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朦胧当中，这金夫人就看见一位身穿紫衣的老人抱着一个婴儿朝她走过来。 走到他的面前，这老人微微一笑，就把婴儿放到了金夫人的怀里。这金夫人还没来得及看孩子一眼，只觉得肚子一阵剧痛，她已经猛然睁开双眼，屋子里边黑漆漆的。啊，原来刚才是在做梦，可这肚子疼是真的，疼痛是一阵紧似一阵。金夫人大声呼喊，家里边顿时乱成了一团。奶妈去请稳婆过来接生，这丫鬟急匆匆的去通知金先生。金先生正在外头应酬呢，听说夫人要生了，大喜过望，赶紧往后院赶。路过厅堂的时候，这金先生忽然听见供在堂上的孔子像一声长叹，唉。紧接着一个婴儿嘹亮的哭声传来，奶妈高兴地推门出来，老爷，夫人生了，生了一个儿子。这金先生喜得贵子，乐得合不拢嘴。事后回想起这孔子像的一声叹息，就琢磨，我儿子出生，这圣人都叹气。得了，就拿这事儿给儿子取个名字吧，就叫金圣叹。金圣叹出生的这一天正好是农历的二月初三，这天也正是文昌帝君的生日。这文昌帝君呢，就是咱老百姓常说的文曲星，那是主管人间读书人，管功名利禄的神仙。哎呀，这邻居瞧着眼热呀，都羡慕，说你瞧人家孩子多会挑时候，跟文曲星的生日是一个时辰。文曲星下凡呢，这是，这孩子将来肯定了不得了。也有人摇脑袋说，这不一定啊，这孩子将来就是有才，那也是歪才。您想啊，这孩子一出生，连孔圣人都叹了一口气，能让圣人叹气的，这不是歪才是什么呀？其实这金圣叹的本名叫金采，明朝灭亡之后他改名叫金仁瑞，号叫圣叹。也有种说法说他本姓张，不过最为后世人所熟知的还是金圣叹这个名字。金圣叹圣叹，也有种说法说他本姓张，不过最为后世人所熟知的还是金圣叹这个名字。金圣叹小时候家境不错，十岁上了私塾，读楚辞、离骚、庄子，念这些古代的经典著作，从小是饱读诗书，博览万卷。不过这金圣叹念书活学活用，从来不读死书。古代的读书人念书是为了当官，有打书里边学的东西装到肚子里啊，充学问使。这金圣叹不一样，他念书不为当官，不为留名，就是纯粹的追求真理。只可惜这金圣叹没赶上一个好年代，咱都说乱世出英雄，可是文人赶上乱世，那就受了大罪啊。金圣叹父母早逝，家道中落，又赶上明朝末年，整个国家民不聊生。金圣叹有着一肚子学问，可是报国无门呢。科举考试几回名落孙山，朝中大太监魏忠贤一手遮天，官场上讲的是钱，玩的是溜须拍马，那些做官的成天想的是怎么巴结上司，怎么升官发财，谁有心思管正事啊？这科举考试也一样，随便一个题目就能考试，而且这考的也不是读书人的文采，而是看谁后台硬，狠下血本肯砸钱。金圣叹的同窗好多都是饱读诗书，就是因为没使银子就给刷下来了。这些考场丑闻在当时就不叫个事儿。有一回这金圣叹去县里头参加乡试去了，等到了考场之上，苍啷一声锣响，考官宣布这回考的题目是西子来矣。西子是谁呢？就是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西施，这题目翻译过来就是西施来了。 金圣叹一听这题目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，就觉得是又可气又可乐，干脆这事啊我也不考了，写篇文章讽刺一下这主考官吧。金圣叹听完这个题目，又想想考场的黑暗，心里叹了口气，哎呀，惜子来矣，这样的题目能选出什么人才呢？金圣叹轻笑了两声，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就写了一篇文章，交给主考官扬长而去。这主考官接过来一看，嘿，鼻子差点没起歪了。只见金圣叹写道，考官好文采，出题西施来，西施来了吗？西施没有来，害得学生我两眼直发呆。打开东城门，西施没有来，打开南城门，西施没有来，打开北城门，西施没有来，苦煞学生我想见美人脸。您想想，考试写这个能过吗？主考官看完试卷给气的嘴上起包，心里窜火呀。自然的，金圣叹这秀才也甭想做了。等到了第二回科举考试，这金圣叹改名金仁瑞又考去了。这回他故意把文章写得迂腐不堪，结果竟然得中第一名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呀。打这开始，他就改名金仁瑞，号叫圣叹。圣叹这个号据说是取自于《论语》，说孔子让他的学生都谈谈自己的志向，这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都说自己要建立一番功业，唯独这个曾点不说话。孔子就问说，曾点呐，你的志向是什么呀？曾点就回答说，我的理想跟他们三个不一样，我追求的是沐春者春服继承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欲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呀，暮春时节穿上春装的时候，邀上五六个朋友，六七个书童，一块儿到沂水边洗澡，到舞仪台吹风，然后一路唱着歌回家，这就是我曾点的追求。孔子听完了几个学生的讲述，感叹道，我欣赏曾点的志向。金圣叹拿这个典故给自己取名，就是向人表明我是一个追求逍遥的狂人，什么功名利禄、做官治国呀，这样考试换来的功名我还看不上，是金子怎么都会发光，何必非得走科举考试这条路呢？想想也是，当时名动天下的复社四公子，那都是考试屡试不中却以文章名扬天下的名士。还有一位名人顾炎武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，这句话让后世人对他是倍加推崇。但是我得告诉您，这顾炎武、复社四公子、金圣叹都是明末清初拒不归降清朝的文人。以当时来说，复社四公子名声最大，那为什么在后世顾炎武的名声超过了他们呢？这得从明朝灭亡说起。明朝灭亡之后，复社四公子这四位，一个归隐山林，一个出家做了僧人，一个隐居不出，只有侯方域，也就是跟李香君谈恋爱的那一个桃花扇的男主角，他忍受不住寂寞，在顺治八年参加了清朝廷的科举考试，在当时为人所不齿。俗话说得好，一马勺坏一锅，复社四公子的美名也全让他一个人给破坏了。金圣叹跟这四公子和顾炎武是一个年代的人，上下差不了20岁，他也跟当时有骨气的读书人一样，从此决意官场，即便是有才华也不给清朝卖命，转而去研究学问。金圣叹从此开始研究古代的名著，咱们现如今看到的70回本的《水浒传》，就是金圣叹把后50回给砍了。金圣叹为什么要腰斩水浒？这动机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定论。不过他删减的水浒流传了300多年， 直到今天这文学界还议论不休呢。水浒传大伙都知道，这是一本奇书，不过呢又是一本名不正言不顺的奇书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在古代儒学思想是正统，要说奇书那得是四书五经程朱理学，得符合封建儒家思想的，这才叫奇书。水浒传是什么呀？小说，写农民起义的小说。当时小说这种文体根本就上不了台面，更何况这水浒竟敢公开宣扬农民起义，这还了得？反了，没别的，封杀。一下这水浒被列为了禁书，朝廷明令规定，刻印贩卖水浒，甚至家里私藏看水浒，这都是违法的。可是金圣叹却公开宣布说，这天下的文章没有一个能赛过水浒的，天下文人没有一个能比过施耐庵的。好家伙，迎着风给这禁书做广告，一时间天下哗然。大伙儿更好奇了，什么书能担当天下第一的美名啊？偷着摸的也得学么一本看看。不过呀，您别看金圣叹这么爱水浒，那也不是照单全收。他看宋江不顺眼，就把71回之后宋江招安打方腊这些内容全给删了，整个来了一腰斩。开篇又点名说，这老百姓作乱根源在于王侯将相，祸国殃民的不是普通百姓，而是统治者。这个论断在今天看来一点也不新鲜，可您别忘了金圣叹生活的年代，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讲究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。在那个年代提出这一点，唤醒老百姓的意识，这绝非一般人能做到的。腰斩水浒，再加上金圣叹各种的点评，一时间他的大名风靡天下，大伙都争着抢着看这金圣叹怎么点评水浒。金圣叹一方面狂放不羁，另一方面也是幽默大家，给后世留下了好多趣闻。这金圣叹的舅父钱谦益是明朝的礼部尚书，这个人有才气啊，一肚子学问，有运气，老头啊还老了老了，犯了桃花运了，娶了秦淮八艳里的柳如是。这钱谦益哪儿都好，就是缺骨气。明朝灭亡的时候，柳如是跟他相约，俩人一块跳河自尽，为明朝效忠。钱谦益答应了，可等这船划到湖中间了，就不是他了。钱谦益害怕了，撩着湖水嘟囔：“哎呀，我这身体不好，这水太凉了，要效忠咱改天吧。”您说您都寻死的人了，还嫌水凉，您直说不想死不就得了吗？李自成打进北京城，这钱谦益投靠了南明朝廷，清军南下，他又顺风转舵投靠了清朝廷，做了清朝的礼部侍郎。金圣叹是打心眼里头瞧不起这个舅父。这一年钱谦益过大寿，金圣叹的母亲就让儿子带上礼物去给舅父过寿去。金圣叹一听啊，让我给那叛徒过寿去，我不去。老母亲苦笑了一下：“儿啊，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的舅父，他过寿请咱，咱不能失了礼呀。你还是去一趟吧，吃顿饭就回来。”母命难违，这金圣叹硬着头皮就去了舅父钱谦益的府上。去归去啊，不过这金圣叹窝了一肚子火，寿宴之上就看各位客人一个个摇头晃脑，衣冠楚楚，唯独金圣叹板着一张脸坐那儿一言不发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各位客人都喝得微微醉了，尤其是这个钱谦益，美呀， 喝的那叫一个高兴，跟客人们推杯换盏，不亦乐乎。这个时候有一位客人看见这金圣叹一直黑着个脸，心说这钱大人的外甥怎么了，一言不发，眼珠子一转，得了，我给调节调节气氛。当即一拱手，钱大人，我听说您的外甥金公子是江南著名的才子，今天这样的盛会正好煮酒论文，何不请金公子献诗一首，让我等开开眼界呀。一时间大伙都点头赞同，这钱谦益也微笑的看着金圣叹。金圣叹站起身来，淡淡一笑，盛情难却，我就献丑了，就提一副对联吧，大家伙儿鼓掌叫好。说话时分，笔墨纸砚都备齐了，这金圣叹拿起笔来添满了墨，在纸上就写了一个文官小花脸。大伙一看大惊失色，这钱谦益正在捋着胡子呢，也是一惊，手一抖，这胡子差点没拔下来。哎呦，这钱谦益忍着疼啊，心说这小子也太狂妄了，这七个字岂可乱写呀。这个时候金圣叹又不慌不忙地写了四个大字，三朝元老。大伙心里松了一口气，露出了笑容。这钱谦益生怕外甥又瞎写，赶紧上前冲他一身大拇哥，圣叹呐，真乃人才也。谁知这金圣叹冷笑一声，毫不迟疑，刷刷刷刷写完之后，把笔一扔，扬长而去。大伙转过神来一看，嘿，只见金圣叹写的是一个文官小花脸，三朝元老大奸臣。钱谦益是俩眼一翻，手脚冰凉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金圣叹推崇水浒，也推崇西厢，在当时大伙都认为这西厢是淫书，什么情啊爱啊不堪入目，金圣叹却公开提倡情欲，支持西厢这部书，这就有人看不惯了，由此闹了个笑话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